今儿的 open 是一首很燃的摇滚情歌，来自闪星乐队跟反光镜乐队的主唱李鹏，燃烧的爱情。主唱赵梦在微博上分享了歌曲的创作故事。有一对异地的恋人，女孩在东京，男孩在北京。女孩一直在追一支乐队的演出，这个男孩有点吃醋，就问女孩，你为什么总喜欢这个乐队啊？女孩回答说，因为乐队的主唱很像你。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又是一周没见面，广播里带你听听最近都有哪些新歌。电音在当下被不少的年轻人喜欢，内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电音创作浪潮，技术视野音乐审美都不差。李腾一是我关注的一位新人，他跟几个音乐伙伴推出了 Beyond 乐队的经典单曲《大地》的混音版，致敬黄家驹。 Beyond 的乐迷可要好好听一下。 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，唏嘘的感慨一年年，但日落日出永没变迁。夜刻在望尽父亲笑容时，竟不知不觉的无言，让日落暮色心换泪眼。 经历过才会懂，遥望着家乡碰不到的痛，沧桑的指尖掠过陌生的风，岁月如梭，孤独的心却从不落寞。光阴似箭，未改变的是对家的思念，呐喊着我的大地，盼望有天能够相聚。真实的爱在海面传递，牵手是对岸的你，不在意大起大落，再高的山一样爬过。多少次梦回故里，呼吸的幸福看到了你，即便是高山流水却指引心淡。蹉跎的日子里疲惫的望洋兴叹，怀念着父亲的固执和母亲的故事，还有门前掉落的大榕树枝。怀念着父亲的固执和母亲的故事，还有门前掉落的大榕树枝。 让日落暮色心换泪眼，换泪眼。 怀念着父亲的固执和母亲的故事，还有门前掉落的大榕树枝。 让日落暮色心换泪眼，换泪眼。历遍了多少创伤，在那张苍老的面上，亦记载了风霜。 千千万万的身影，在大地的怀里，弯弯曲曲的流水，涌在心底。 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，唏嘘的感慨一年年。日落日出永没变迁，夜刻在望尽父亲笑容时，竟不知不觉的无言，让日落暮色心换泪眼。 怀念着父亲的故事和母亲的故事，还有门前掉落的大榕树枝， 让日落暮色心。 让日落暮色心换泪眼。 许魏洲推出了新歌《你的一切》，作为送给歌迷的答谢曲。10月20号上线当天，正好是他的生日，在一个收获祝福的日子，送歌给乐迷，小伙子有心了。许魏洲是当下大热的流量小生，年轻帅，偶像派。在音乐领域，他是地道的实力派，自己写了很多歌，学生时代组建过乐团，对摇滚乐特别痴迷。这首歌展现出许魏洲深情的一面，你的一切我比你都清楚，这一段旅途由我来守护。 表达能力已经深深为你着迷 Oh girl 喜欢和你在一起不管今天还是天空下起暴雨我都愿意为你遮蔽 Oh girl 当我闭上眼睛 珍惜你 脑海里全是你想每天见到你 Everything about you makes me crazy 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！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Let's go！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Music。 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带你随便听听歌。酒馆是城市里相对快乐和与世无争的地方，每一座城市都会散落着几家小酒馆，人们下了班钻进这儿，跟朋友一起喝酒聊天听歌吹牛。有的酒客不擅长弹琴，有的老板娘不擅长唱歌，而当老板娘跟酒客同时出现的时候，酒馆里就更热闹了。推荐一支来自北京的独立乐队《老板娘与酒客》。这支乐队有一个嗓音魔性的女主唱，姑且叫她老板娘吧。他们推出了一首新歌，纪念那些伴随酒精一起挥发的日子， 还有那些逐渐模糊却又扎根于心的人。这首歌的标题有点绕，我试着报下幕啊。2016，吉利在前元恩寺喝丢了。 举起了石头，变成了会飞的鱼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每当它从你心头掠过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就想起那从前的故事。就期待这一场意外，再也没人跳舞，也不会有人失败。春天终于消失在一颗流星的面前，吉利他张开了双手，变成了会飞的鱼。进了铁皮罐头里，朋友你不要伤心。前缘恩赐的酒馆，在昨天被人一把火点燃。在一棵果树的枝头，那些离开的人都变成了会飞的鱼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经过了心上人的梦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在黄昏的时候坠落。 哎呀，随便了，随便了。 北京有一条前元恩寺胡同，离南锣鼓巷不远，那里以前有一家不二酒馆，老板娘和酒客乐队是那里的常客。这首歌里的采样就是不二酒馆关店前一晚的录音。吉利是一个姑娘，喝大了会把自己幻想成一条会飞的鱼。据说单曲封面上的女孩就是吉利，各位在音乐网站上听可以留意一下。接下来的歌跟颜色有关，据说橙色是暖系里最温暖的颜色，橙色的梦大概就是最温暖的梦吧。来听张希和陈鸿宇合作的新歌《橙梦》。 每当这午后的阳光照在我脸上，橘色的天空证明着希望，以为无人看穿我一个呆眼，在我天真的那刻只被你发现。站在街上的人们搂搂抱抱，有多少爱属于自己，只有生命无常，多希望橘红永远不褪色，就如这般静静的，我是岸边的坎坷，也在孤独的漂泊，世界仅有不幸者，在向你呼救，而那晨曦的光线也难掩片刻时间。橙色的梦，橙色的梦，月光射进我窗前，我会在同一个角落把自己灌醉，还始终无法向你敞开心扉，每当我想要开口却说不出来，站在街上的人们搂搂抱抱，有多少爱属于自己，只有生命无常，多希望橘红永远不褪色，就如这般静静的，我是岸边的坎坷，也在孤独的漂泊，时间静我不醒着，他们在向你呼求，而那晨曦的光线也难掩片刻时间。橙色的梦，橙色的梦，安静静的，我是岸边的坎坷，也在孤独的漂泊，橙色的梦，橙色的梦。

或许现在的我已经改变很多，至少我从没改变那个做梦的我。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执着，有点无奈。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甜蜜，有点悲哀。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天真，有一点呆。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疯狂，有一点帅。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。 郑智化是80到90年代批判音乐的代表，他的作品很犀利，大胆地剖析着当今的时代和当时的自己。喜欢郑智化的朋友应该不难发现，他是一个骨子里的反宿命论者，不死心，不认命，不服输，一直以来他都是勇敢者的代言人。当然了，郑智化的音乐也有温柔的歌，比如麻花辫子就出自他92年推出的专辑《星星点灯》，来听马条翻唱的这首歌。 你那美丽的麻花辫缠呀缠住我心田，叫我日夜的想念那段天真的童年。你在编织着麻花辫，你在编织着诺言，你说长大的那一天要我揭开那麻花辫。缠住我心田，叫我日夜的想念那段天真的童年。你在编织着麻花辫，你在编织着诺言，你说长大的那一天要我揭开那麻花辫。你幸福的笑容上膛那么甜，不知美梦总难圆，几番风雨吹断了姻缘的线，人已去梦已遥远。是谁揭开了麻花辫，是谁违背了诺言，谁让不经事的脸转眼沧桑。 郑智化的音乐总是带着一股悲情，这跟他少年时的经历有关。因为双腿残疾，郑智化的生活注定不会顺风顺水。母亲的哭泣，父亲的责骂，周围人的嘲讽，让他比同龄人更容易感受到世间冷暖。郑智化说自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，这种卑微造就了他卑微敏感的性格，也成就他的创作天赋。无数70后和80后在成长的最初阶段里，通过郑智化的音乐找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启蒙老师。下一首歌收录在郑智化91年推出的《年轻时代》，那一年他刚好30岁，

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昨夜的星辰坠落，消失在遥远银河，想起起便有意忘记，那份爱换来的是寂寞，还是不变的星辰，还是永恒的星辰，却不会在河中坠落。尝一尝那份情，那份爱，今夜星辰，今夜星辰。 先生小姐组合翻唱的《昨夜星辰》，作为电视剧《我们的四十年》的插曲，编曲也是他们擅长的爵士风。对于原版有情怀的朋友，接受起来可能不太容易，因为刘恋和杜凯并没有经历过歌曲大热的年代，这是他们父辈年轻时喜欢的歌，新编版更适合年轻的听众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最近有部电视剧很热门，就是刚才提到的《我们的四十年》，虽然还没播出，但是原声音乐已经在网上传开了，都是老歌新唱，而且选歌讲究，年代感很明显。目前已经推出了三首，分别是陈鸿宇的《人在旅途》，先生小姐组合的《昨夜星辰》，还有一首就是接下来带你听的《我不想说》，原唱杨钰莹，翻唱的两位歌手分别是好妹妹与黄龄，新改编新搭档，再造不一样的经典。 想说我很亲切，我不想说我很纯洁，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，